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我们印象中的手风琴的音乐是这样的，总是让人感受到流浪、风霜、沧桑，还有浪漫的气息。因为经常用来演奏欧洲各地的民谣，能带着走，所以手风琴也适于歌舞。丰富的历史感以及民间性格，使得它背负着热情、感伤、漂泊的色彩。一般来说，我们手风琴听到的都是这样的感觉，挥洒着一幕幕的诗意场景，云淡风轻与潇洒的快意间张扬纤细，还有优美的生命情调。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在今天我将为你带来的是非一般的手风琴。先来听一首熟悉的舞曲吧，《余步之遥》。 觉得这首探戈绽放他的热情，被音乐包围并随他起舞，而一首曲尽脑中的旋律挥之不去，犹如一场没有尽兴的舞蹈，永远只差最后一步。这里是古典与流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就为你带来的是手风琴音乐家马丁内斯列维斯基他所演奏的音乐。 No sé, hacimos semi-mata. Ay, such a pego. Ay, ay, such a pego. Delicia, delicia. Hacimos semi-mata. Ay, such a pego. Ay, ay, such a pego.E comecei a falar Nossa, nossa Assim você me mata Ai, se te pego Ai, ai, se te pego Delícia, delícia Assim você me mata Ai, se te pego Ai, ai, se te pego 与刚才的一步之遥的曲风完全不同，这首曲子叫做 SHU Bagel， 是一首巴西神曲，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在看到你。这里我们听到的演奏同样是马丁内斯列维斯基。其实手风琴在我们印象中几乎和东欧以及南美民间音乐画上了等号，完全被当作是民间乐器来看。但是年轻的立陶宛手风琴家马丁内斯列维斯基试图证明手风琴其实可以演绎不同类型的音乐，所以呢，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呢，我就为你带来马丁内斯所演奏的各种曲风的手风琴作品。 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这个改编很有趣，把原本莫扎特的作品的味道还有手风琴的风韵精巧地融合到了一起。除了马蒂内斯惊人的手风琴技巧和表现力以外，曲目的配器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也不无聊。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下面就和你聊聊这位年轻的手风琴家，马蒂内斯列维斯基与手风琴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3岁。那时候的他只是体验到了音乐所带来的一种本能的喜悦。他说，我的叔叔是为我开启音乐之门的人，我的第一架手风琴就是他买给我的。那架琴特别小，几乎演奏不了什么乐曲。几年后，我得到了一架很大的俄罗斯手风琴，我常常在镜子前演奏，这样就能看见琴键，知道手的位置。后来一些前来拜访的亲戚听到了小马蒂内斯的演奏，向他推荐了一位音乐老师。8岁的时候，马蒂内斯进入了一所音乐学校。12岁的时候，老师们开始带他参加各种比赛，他几乎赢遍了欧洲大大小小的奖项，而后顺利进入了一所音乐学院。2004年，马蒂内斯成为了第一位获得叫做 Queen Mata 奖的手风琴家。 古典也流行。 有没有觉得越听越具有颠覆性呢？ 我其实是按照循序渐进的方式带给你马丁内斯演奏的手风琴音乐，越往后面越有这种颠覆性的感觉。而这里我们听到手风琴演奏的是改编自 Lady Gaga 与 Beyonce 共同合唱的那首 Telephone。 想想啊，原作是 Lady Gaga 与 Beyonce 两位音乐界的女神的合作，就本身令人期待，再加上这种节奏感，这种对决的感觉。而实际上在马丁内斯的演奏的这个手风琴版本中呢，也不是他一个人来单独演奏的，还有一个人和他对决。所以你脑补一下古典跨界类的，有谁可以与他争锋呢？再次听听这首曲子之间的音乐的配器，有哪几样乐器，你心中有答案吗？要公布答案了。那这首曲子主要的乐器演奏呢是手风琴，还有一样乐器刚才我说了与他对决，那与马丁内斯对决的人就是跨界小提琴手戴维加雷特。怎么样，这两个人针锋相对，感觉还是挺过瘾的吧。马丁内斯的手风琴演奏有各种曲风，而不同风格的乐曲经过巧妙的编排，充分展示了他出神入化的演奏技艺和音乐的感受。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改编自意大利作曲家威尔蒂的歌剧《命运之力》的序曲。Thank you. 蒂内斯的手风琴演奏可张可弛，具有着强大的戏剧性，它不仅可以炫技，也有音乐，像刚才有着强烈的节奏。而这首改编的《命运之力》，除了托付于威尔第原作的内涵，那其实悠扬的手风琴声音乐中还宣泄着淡淡的情感。那接下来呢，我要给你带来一个原版的对比，我们要听到的是西诺波里率领爱乐乐团所演奏的威尔第《命运之力》序曲的片段。这里是古典与流行的上半时段，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国乐欢迎你下半时段继续收听。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诗文诵读演唱会近日举行。党员们在一场视听盛宴中完成了一次身心投入的特殊党课。诵读演唱会分为方向篇、道路篇和旗帜篇，分别由主持人康辉、鲁健和海霞担任讲述人。节目包含了诵读、独唱、合唱等形式。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手风琴本来就和东欧的民间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手风琴版本的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的第5号，则更增加了这种韵味，相信你一定会喜欢。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我们听过了几首玛丽内斯的作品，相信你对他的演奏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感受。玛丽内斯列维斯基是一位非常年轻的立陶宛手风琴家，他用他的理解全力证明了手风琴被低估的丰富表现力，并且重新定义了手风琴。他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技巧、丰富的音色，融合了当代的流行及古典，展示了手风琴音乐比美其他主流乐器的表现。那下面这首作品呢，叫做《对我细诉爱语》，改编自一首非常浪漫的法国相送歌曲。 行。 玛丽内斯的卡门真的是妖娆妩媚，有一种氤氲的气氛缭绕在身旁。这首作品改编自比才的歌剧卡门当中，爱情像只自由鸟。舞曲的风格是哈巴涅拉，这是一种西班牙的舞曲，但是在后面呢，曲风一变，变成了一首探戈。而这首探戈呢，改编自一首非常有名的作品《假面舞会》。哈巴涅拉的舞曲与探戈的节奏并不矛盾，因为探戈的早期的节奏类型就是来源于哈巴涅拉，所以我们在这里听起来是那么的恰如其分。而马蒂内斯的演奏也是不是打破了你对手风琴演奏的种种界限呢？听到这里，我想你也对这位年轻的手风琴家有更多的了解。马蒂内斯1990年出生在立陶宛一个名叫陶拉格的小镇，从小和母亲以及叔叔阿姨共同生活。他的母亲回忆说，马蒂内斯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就对音乐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当看到电视上有人弹钢琴的时候，他会用手扒住桌子，用手指模仿电视里的钢琴家那样交替的抬动。但是小时候家里并不富裕，于是他细心的叔叔还是给他准备了一个从此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惊喜——手风琴。 刚才我们听到那个段落就是来自于探戈名曲假面舞会。刚才呢上半时段讲到马蒂内斯在12岁的时候，老师们开始带他参加各种比赛，他几乎赢遍了欧洲大大小小的奖项。在他14岁的时候，更是成为第一个赢得立陶宛莫塔皇后奖的手风琴演奏者。而他讲过自己的心路历程，在他18岁临近毕业的时候，所有想进一步往职业音乐道路发展的学生都开始探索全世界范围的音乐学院继续深造，马蒂内斯也不例外。但他发现有手风琴专业的学校大部分都集中在亚洲和东欧，但是他呢却向往着西方。这时呢他的一个朋友向他推荐了伦敦皇家音乐学院，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英国。当时他的老师们都非常质疑他的决定，因为在手风琴界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你找到一个好的土壤环境，把自己培养成一名手风琴演奏家的话，最不适宜去的国家就是英国了，因为对英国的听众来说，手风琴只属于出现在卡通里戴着贝雷帽的法国人，或者是希腊餐厅门口要小费的街头艺人。当然马蒂内斯也同意这个说法，但是他还想做一些和其他学生不一样的事情。他说，我同意这样的说法，但一些人曾对我说，如果你在英国成功了，那么你在世界各地也就成功了。2008年，马蒂内斯搬到了伦敦，开始跟随皇家音乐学院著名的手风琴教授欧文·穆雷学习，而他的音乐也开始受到全世界的瞩目。